早安。我大概有四五年没有来到你们教会，这一下连续两个月都来到你们教会。今天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冯老师冯长老他临时有事情，所以呢他几个礼拜以前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带领他来到你们当中，我也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那我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拣选生命。你要拣选生命，为什么说你要拣选生命？谁不愿意拣选生命呢？那我们用的这一段的圣经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后面，我们刚刚念到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选择，有一些是大的选择，有一些是小的选择。那这一天的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去拣选生命。你知道在走我们这一个一生的生命的道路实在是不容易有许许多多的荆棘，有许许多多的拦阻，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那在做这些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你们或多或少希望能够有一些帮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是经过一个干旱的沙漠，在那里没有路标，在那里也没有任何的补充的东西，好像一直走在一个干旱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搭理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是走到一个山谷里面有鸟语花香，可是呢却也布满了一些隐藏的危机。那在这样子高高低低崎崎岖岖的山路当中，你的生命是不是有什么依靠呢？你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凭据呢？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很多的选择哈。有些是细小的选择，比如说你们去买菜的时候，每一次买完菜的时候，那个cashier都是问你们要塑料袋还是要纸袋，是不是？好，你不晓得你们是选什么哈。我们家通常是选纸袋，一方面可以 recycle 呢，一方面这个纸袋呢也可以在丢垃圾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吸一些这个不好的水，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纸袋。这个你们去这个吃中午去吃饭的时候要选麦当劳呢还是要肯德基呢你们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是要穿条红色的裙子还是要穿一条绿色的裤子呢？你们打领带是要打红色的还是要绿色的呢？这些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呢不太关乎痛痒穿错了明天再换一下就是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比较重大一点的选择，好比说你要选哪一个专业，是不是应该出国留学出来读书了之后你要找哪一个指导教授将来毕业了之后你要去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你要找什么样子的对象，还是干脆就不找对象要不要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或者是要搬家了，要住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住在什么社区，这些的决定比较重大通常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决定，而且决定不好的时候常常会影响时间比较久但是生命当中还有一些的选择，不单单是人家说这个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是不是？选错了行其实再改还是可以，但是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决定呢却是非常重大，是一些关乎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在圣经里面就有许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大错误的决定，他们去选择了死亡。亚伯拉罕他在面临选择是不是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一生非常重大的选择，让他成为我们众人的信心之父。挪亚带着他的一家他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选择，虽然众人都笑他是一个痴傻的人，但是他却这样子按着神的话规规矩矩的去造方舟。以利亚 当许许多多的人都去敬拜巴利神的时候，他选择去侍奉他自己的神。这一些的选择是一个关乎我们生与死的选择。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关乎全世界的生与死的选择。他选择去走上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的选择，我们今天可以得胜。今天摩西，神借着摩西要向以色列人，在申命记第三十章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提醒他们，把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要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神要和他们立约，神要愿意和他们立定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今天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要做一个选择。摩西在我们刚刚念的那段圣经里面，他说他呼天唤地的要求这些以色列民谨慎。当他把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约定阐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他呼天唤地的要求他们，要他们选择生命。我想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下啊，为什么他需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子的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选择生命，而不愿意去选择死亡。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故意要去选择死亡。可是，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在回顾我们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常常看见我们一直不断地在重复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所犯的过错，他们怎么样子的在神的面前一再的跌倒，一再的偏离神。今天你和我，我们可能也在犯同样的过错。希望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摩西所说的话，神借着摩西向我们所说的话，也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生命的选择是什么。我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今天的这段圣经。首先，我们要看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一个约定。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一个约定到底是为了以色列人所设的呢，还是为你我万人所设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要如何我们才可以遵守这个约定，我们去选择拣选生命。我们来看第一点，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约。首先，神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神大可不需要还要这么麻烦把这个约定放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摩西告诉他们要做这个选择的之前，这整个的29章和30章里面呢，在前面的29章和30章前面的一大部分呢，摩西就把这个约定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约定交给以色列人呢，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告诉他们。那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和以色列人立约，是要神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约定之所以神要摆在他们当中，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只是神的恩典。你们看在申命记29章的第3节到第8节那个地方呢，摩西把神曾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过的这些的事情一点一点的提醒他们，不是他们不知道，只不过他们不再记得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曾经亲眼能看见过这个大试验和神迹，你们看过那些大奇事，你们在旷野40年的时间，你们的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40年没有穿破，现在大概美国的洗衣粉太厉害了，我们的衣服大概平均穿1-2年总是要破洞。昨天我太太说，你的汗衫又破洞了，不能再穿了哈。这个40年的时间，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子没有穿坏。他说，这40年的时间，你们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没有喝浓酒，他们没有米，没有麦，他们怎么做饼？他们没有葡萄，他们怎么做酒？那么他们吃什么？他们喝什么？摩西提醒他们，这40年的时间，你们没有吃饼，没有喝酒，你们所吃的是什么？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 你们所喝的是什么？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这些都是谁给我们的？摩西提醒他们，没有吃饼，没有喝酒，你们四十年的时间神在供养你们，当你们与别人交战的时候，神击杀他们，把这个地给了吕便的支派，给加德的支派，给马拿西的支派，难道你们都不记得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吗？弟兄姐妹，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神那个地方领受过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需不需要神跟我们立约，让我们记着神的恩典，回想我们的一生，从小到大。我常常喜欢开玩笑，我们从小吃妈妈的奶，从来没有付过钱哈。这个父母亲把我们这样子没有原因的养大，这都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吗？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啊？你还记得你们签证拿到的那个喜悦吗？记不记得不久就因为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的愁苦全部通通都忘光了啊？还记不记得你们拿到你们学位文凭的那个时候，你们如何的感谢神吗？不久因为找不到工作通通都忘光了。还记不记得你们找到第一份工作，拿到第一个 paycheck 之后，你们的心里面的喜悦吗？不久因为被 lay off 的时候全部通通都忘光了。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眼前所遇见的困难让我们忘记了神曾经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做别的，他仅仅是要提醒他们，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乎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可以这样子告诉你们，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样不是出自神。我是两手空空，这个一身赤裸的从母腹而出，能够今天到这样的地步，不是神的恩典吗？神要我们记得这件事情，不单单是我们一生在世上面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之所以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他，能够从罪恶的当中回到神的面前与这位永生神联系，也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是那白白的救恩。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免得我们自夸。但是以色列人常常的忘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常常忘记。前一阵子我的工作很忙，而且问题也很多，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劳苦的当中，劳苦的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很辛苦，很辛苦啊，很多的忧虑缠住我。但是感谢主，因为神的话语提醒我，让我可以从这个困难的当中把自己救赎出来。怎么救赎出来？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我开始一点一滴滴的数算神曾经在我身上所做过的恩典。当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所做过的恩典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一件事情，好，眼前的这些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了。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我们仅仅只不过回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什么不好呢？感谢主，当以色列人他们被自己的心所充满的时候，他们开始去敬拜偶像偏离神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想用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来取代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忘记是谁将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神要记得，神要他们记得，今天为他们预备的这个约是要记住，是要记住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恩典。第二件事情呢，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个约？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神知道你和我，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在他的里面我们通通都在罪中死了， 我们没有办法救赎我们自己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你们看申命记29:18-19，神告诉他们说要给他们这个约定，要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而且呢，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就是生出苦毒的种子来，从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因为我们所犯的这些的过犯，从我们里面生出一些苦毒的东西来。不单单是在我们的里面会有这些苦毒的东西，罪恶的东西出来，我们还愿意在神的面前夸口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但是我问心无愧，我心里面平安。我们常常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总是会问他们说，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觉得神会接受你吗？如果我们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来到神，神会接受你吗？你们觉得当我们有一天来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会接受你吗？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但是有一些朋友们他们还没有认识神呢，他们最通常的回答我们听见啊，应该会吧，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说神打一个分数的话，我100分大概是可能还达不到，不过70分呢大概可以，大概可以，很有意思哈。我们呢，我们都习惯于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申命记》29:19这个地方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啊，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因为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就够了哈，我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主，如果我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那就可以了。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人的良心被狗吃掉了，有一些人的良心已经灭了，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是在神里面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呢，神就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在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他把贪心这两个字跟拜偶像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去拜偶像？我是从台湾来的，你们也许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在台湾拜偶像的人特别的多拜偶像的呢后来我出国了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原来很多拜偶像的都是去求名牌的。什么叫名牌呢？就是他们去赌博啊，要买这个六合彩的这个彩券呢，他去拜这个偶像，偶像就会把这个彩券的号码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了之后呢，他们就去买那个彩券的号码，那么就赢了很多的钱了，就很高兴，就到处传讲这一个偶像灵哈，这个偶像灵。那请问呢，他是在拜偶像呢，还是他是在贪心？都有哈，其实他是在贪心啊。他拜偶像的目的仅仅只不过是满足什么？他自己的贪心。如果去买了名牌结果没有中的话呢，他就去一脚把这个偶像踢倒，说这个偶像不灵哈，再去拜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要我们去拜偶像，也不是要我们去寻求这些世界上面的东西。我们之所以敬拜他，之所以去认识他，仅仅只是因为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有生命认识我们的神 并不代表说因为我们要去寻求这个神，所以才会带给我们属世的福分，不是的。我们之所以去敬拜这位神，仅仅只是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这个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在神的面前的眼睛是什么？神不能够不把这个约定放在我们当中，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会犯罪。你们想一想看，像这样子的愤怒，像这样子的嫉妒，像这样子的仇恨，像这样子的贪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天会发生多少次？如果你们要知道我有多少的罪，你们可以去问问看我的太太就晓得了。在教会里面，你们看我都是没有罪的人，但是回到家里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想一想看，像这样子的软弱，我们能够去见神的面吗？写《奇异恩典》的江牛顿，你们都很熟，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贩卖黑奴。后来呢，神改变了他，他写了这首《奇异恩典》。他年老了之后呢，他后来就变成牧师，变成一个大为神所用的一个牧师。有一次有人去采访他，问他的心得，他就跟他们这么说，他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很有自信，对于很多的事情我都很肯定，但是现在他已经年老了，他只有两件事情他自己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件呢，就是他知道他实在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他看见他自己，他说我可以肯定我实实在在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第二件事情他可以肯定的，他说神的恩典，那救赎的救恩，完备的救恩够我用的，这是一个老牧师他一生的经历。当我们走完了一生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前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啊，不一定对。如果你还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的话，那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多少的苦毒，你是不是在你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罪恶？是不是当我们在别人交通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纷争竞争，仍然会有仇恨不断地从我们里面出来？那么请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悦纳吗？这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约定放在我们当中。那你可能会问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他已经把这个白白的恩典就给了我们，他也知道我们是犯罪的，他为什么还要跟我们立约呢？就干脆就直接就赦免我们就好了。为什么这个旧约的神这么麻烦？以色列人离弃他，那么就赦免他就好了嘛，好，赦免他就好了，过一阵子之后再把他救赎出来就好了嘛。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跟我们不认识的人啊，你对他很好，结果这个人忘恩负义，你们会怎么样？这个人对你很好，你对他很好，把很多的恩典临到他，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人呐，忘恩负义，不单是没有报答你对他所做的一切，反而还陷害，那你会怎么办？你说啊，我这个人呐还不错，所以呢我就不理他了啊，我也不跟他报复了，我从今以后就跟他断绝来往就行了哈，就让他，是不是？我想能够做到这样子就已经不错了嘛。 是不是？那你说神干脆就跟以色列断绝来往就好了嘛？这么一再的救赎他们，他一再的偏离他们，为什么神这么麻烦呢？实在是想不透哈，为什么神这么麻烦？只有原因，只有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爱。如果我刚刚问你们哈，如果那个忘恩负义的人呐、啊，忘恩负义的人呐、啊，你们想想看，如果忘恩负义的那个人呢、啊，是你的儿子的话，你们会不会怎么样？你们会不会说好吧，就从此一刀两断就算了？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很多都知道哈，尤其是孩子们做在 teenager 的时候啊，从前那个好甜美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变成一个这个小坏蛋了、啊？什么都不行了哈，什么通通都不好了，爸爸妈妈什么都不对了，哎呀，气得昨天我才被我女儿两句话，哎呀，气得这个心里面过不去。结果回头呢，他又讲了两句好话，我就算了哈。做父母亲的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你如果真正爱一个人的话，如果你真正爱他，你愿意为他牺牲的话，你不会忍心看他走向灭亡的道路。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如果要跟他一刀两断的，只说明一件事情，你对他的爱还不够，只说明一件事情，你不愿意为他而做牺牲，因为你觉得你的牺牲不值得。神不是这样子，因为神他就是爱。摩西在三十章我们刚刚念的那段圣经的前面，他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你看他怎么提醒他们。他说啊，当你们犯罪，你们离弃神，你们被抛在万国的当中，接受神曾经告诉你们的这些的咒诅的时候，在困难当中，咒诅当中，你们在挣扎的时候，你们会想起来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们会想到神的慈爱，你们心里面会追想到神曾经对你们的祝福的话语。那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回头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那么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要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把你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的当中将你召聚回来。这个是我们的神，旧约的神，新约的神，从这个开古的神一直到新天新地的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神就是爱。你们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用浪子回头的比喻告诉他们说，神的爱，神要呼召这些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同样的故事，看到了吗？同样的故事，当这个浪子跟他的父亲分了家产，到了外面之后，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耗尽的时候，到最后人家把他放在猪群里面，他想要吃那个猪的豆荚都吃不到的时候，他心里面醒悟过来，就好像以色列的这些人，当他心里面醒悟过来，他思想到，在我的父家不是这样子的丰富吗？有这么多的故宫，岂没有我可以吃的口粮吗？我不再回去做他的儿子，我仅仅只是回去做他的故宫，我都可以有足够的东西让我使用。那么他就起来回到他的父家去。神的慈爱在等我们回头，他是用那个无止境的爱在等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必须要为我们所犯的这些的过犯付上代价。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所以你看路加福音的这个父亲，他最后说什么？当这个浪子回去的时候，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相距还远的时候， 他的父亲大老远就看见这个走失的儿子，动了慈心。是谁跑去拥抱谁啊？是这个父亲跑去拥抱他的儿子，因为这个父亲张开了双手，已经等待他多时。神的慈爱是他要和我们立这个约定唯一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他可以不需要和我们立约，但是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胜过做父母亲的爱儿女，他爱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上面所以看见的一切的爱。因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约翰一书讲得更清楚，他用什么来彰显他的爱呢？他用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面，彰显神的公义，因为我们的罪得以救赎。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彰显神牺牲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面学会一点点神的爱，是你们所摆上的牺牲的代价。今天你们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神，你们是在学习神的爱，不是学习人的爱。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有付上一点点牺牲的代价，那么你们只有尝到一点点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心境，不是别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在学习这个爱的功课。爱不是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爱是不顾我们自己的益处，将我们自己牺牲摆在神的祭坛上面为神所使用，这个叫做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彰显了神的大爱。好，我们刚刚讲完了为什么神要立这个约定。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约定是为谁而设的。很多人呢，在读了这段圣经的之后，也有很多人在挑战我们说，好像神所立的这些的约，神所预备的救恩，仅仅只是为以色列人吗？你看摩西不是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吗？他召聚以色列的长老，但是我们仔细看申命记二十九章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还有什么？还有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们也与他们立着约，起着誓。摩西代表神向以色列人把这个约定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不单单是对以色列人，不在他们当中的摩西，如果不在他们当中，摩西怎么能够成为他们的中保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新约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中保。看起来好像摩西是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中保，来为他们立这个约，叫他们做这个决定。其实摩西仅仅只是耶稣的预表而已，仅仅只是耶稣的预表。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所以他在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才成为那个永远的祭司，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挽回祭。接待主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当摩西把这个条例颁给以色列人，其实和新约里面当中 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完全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一个 pattern 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摩西预表给以色列人。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有人告诉你说，旧约的神是一个公义严厉的神，等等等等，新约的神是慈爱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的神到新约的神一直是永不改变的神。他从前要以色列人回转，他今天要我们回转。弟兄姐妹，这一个约定，这一个拣选生命的决定，不单单是以色列人要去遵行，今天我们仍然要去做这个决定。你预备好做这个决定了吗？我们要如何才能做这个决定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看摩西啊怎么对他们说，这个约不是难守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难不难？不难，通通都在哪里？圣经里面。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没有圣经，在刚刚初世纪的教会里面信徒们不准读圣经，但是今天呢，全世界发行最多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啊。你们家里面有圣经超过2本的请举手。哇，这个我们这边哈，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2本以上的圣经。在很多的地方没有圣经，没有圣经。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愿意的话，神的圣经就在我们的眼前，不是困难的，不是困难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的条件，那他们的圣经都在哪里？都在他们的脑筋里面哈。他们要把神的话语什么绑在额头上面，戴在手上，是不是？绑在额头上面，戴在手上面，叫他们常常不断的思想。请问你，绑在额头上面是给谁看呢？是给别人看。戴在手上呢？戴在手上给自己看，是不是？反正绑在头上面的话，自己看不见嘛。所以呢，神的话语呢，应当是挂在额头上面，戴在手上。时时不断地在他们当中广传，不是困难的。神的话语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不是在天上要人家把你拿下来的。神的话语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完成了，成就了这个律法，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困难的。但是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必须要去做一个选择，你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这个是困难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把神的话语通通都背下来，但是他们仍然会去走离弃神的道路。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圣经话语很熟啊，哇，这个神学的知识也很丰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去选择了神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认识神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基督徒，还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神。我们不要以为要拣选生命就是那些慕道友他们要决定接受耶稣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的。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摩西不会把这个约定放在他们当中。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仍然要做一个决定，你是不是愿意真的一生的信靠神？我们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要记住，你真的是口里承认，真的是心里相信吗？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问看你们。当你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再自己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我 们要去拣选生命呢？或者我们仍然是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偏离神的道路？如果我们愿意按着摩西所说的这些，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的话，摩西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生与福。如果我们敬拜侍奉别的神，心里偏离他，不肯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所要面临的是死与祸。但是请大家记住哈，不是说我们相信神就是为了要得到世界上面的福分。摩西所说的这个生与福，乃是在神的眼睛里面那个永远的生命和属灵的福气。哪一些东西是属灵的福气？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告诉我们的八福，跟我们世界上面所说的福分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误解了，认为说我们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道路，这些等等等等，只是为了要去得到这个世界上面的福分。不是的，摩西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拣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刚念的30章的第20节那个地方，他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什么？他是你的生命。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他。那么如果你的决定是在这一半边，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典章律例、诫命、律例、典章的话，那么请你们问你们自己这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你是不是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遇到同事之间的这个困难摩擦，你是不是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同事们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知不知道你是愿意过一个顺服神、愿意荣耀神而不闲懒的日子？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不仅仅只是我们口中说每个礼拜来教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不认识你的人当中，你是不是仍然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神不是仅仅在明处当中看我们，他在暗处当中看我们。有一次啊，我去这个我去我们那边的 shopping mall 里面去逛街的时候呢，我想要去在那个 food court 那边买一点东西吃，哎，结果买的时候呢，这个我在排队，然后呢突然就有人插队插到我前面去，然后呢这个老板呢好像也当作没看见呐，就弄我前面的，然后呢我等了，在那边等了大概5分钟吧，然后呢又有一个人在我前面，他又哎呀我很生气啊，回去跟我太太说我有一点生气了哈，这个服务怎么这么差，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后来想一想啊，算了，还是没有什么大事嘛，多等，反正我是出来逛街的我就耐着心了。后来总算是到我了，那拿了东西之后，结果没有想到厨房里面出来一个老板了这个一见到我说，哎，王长老啊你好，哎呀我看到他我不太认识他，但他认识我，我想说还好当时没有生气啊，如果生气的话呢，那不是要闹笑话了吗？哎，那时候神给我学一个好大的功课啊，不是啊，神在暗中观看我们，你是不是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在没有人知道你的地方， 你是不是还是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愿意对你的配偶守约，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哎呀，你们两个人在讲台上面的时候，或苦难，或喜乐，或生病，或健康，或有钱，或没钱，我全部通通都爱你。结果回到家了之后呢，为了他今天晚上菜没有烧好，结果就两个人大吵一顿啊！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在我们最亲密的人当中，我们还有耐心履行我们当初所守的约定？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当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听得见圣灵的引导，而不去做你自己心意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来跟我说，圣灵从来不跟我说话。你们现在知道问题是在什么地方了？不是圣灵不跟你说话，他声音太小了，你听不见呢。因为我们把耳朵都关起来了，圣灵怎么可能会跟我们说话呢？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一点点的引导？圣灵的引导你要抓住机会啊！你不抓住机会，他过去就不再回头。你是不是愿意立志在属灵的里面成长，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不是光做顺服的基督徒哈，你是不是愿意一个做一个在属灵里面天天成长的基督徒？你说我愿意，可是呢，好像觉得长得很慢，不晓得为什么。那么也许你可以问问看自己这几个问题：如果你对圣经的话语毫无兴趣的话，如果你对圣经的话语不是很有兴趣，也不是愿意常常的思考神的话语，查考神的话语，那么你不可能成长得很快的。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天天不吃饭，他可能会成长吗？如果你要在属灵里面成长，也许你要问问看你自己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对圣经的话很有兴趣？查考圣经的时候，总是会带给你很多的 excitement。你如果不是很喜欢用祷告天天跟神交通的话，你不可能与神同行，有没有道理？你说你天天跟一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两个人从来不讲话，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有没有两个人天天在一起，我们每一天同行，但是从来不讲话？不可能。如果我们不是常常的用祷告和神交通的话，你不是很羡慕很喜欢祷告的聚会，不是很喜欢天天的跟神在神的面前，你安静的跟他祷告，有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跟神交通，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跟神交通，那么你不可能与神同行，因为神根本不在你的生活的范畴里，他不是一个有位格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居住。如果你愿意在属灵里面成长，那你一定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把你生命当中的至宝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那么你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全然委身的基督徒。你说我要将我的生命献在神的坛上啊，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可是呢，我从来不把我生命当中的至宝投资在神的国度，可能吗？不可能。我们是不是愿意将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贝的东西全部都放在神的当中？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可是把我们的财宝全部都存在银行里面。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但是从来不花任何的时间给神。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至宝献上，但是在神国里面的事情我们视若无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全然委身的基督徒，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贝的，不是剩下的，最宝贝的东西拿去给神。如果你不是一个愿意常常与弟兄姐妹交通，跟他们有 interact， 跟他们有相处的时间，基督徒的聚会让你的属灵的成熟可以能够帮助一些这个在属灵里面的婴孩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让一些属灵里面的长辈来影响你的话，那么你不可能一天一天的在属灵里面成熟。换一句话说，你在团契里面的侍奉，在主日学里面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你成熟和成长一个必经的途径。有人讲说，这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就是这个道理。当你实际上操作一个父母的责任的时候，那么你的人格品行慢慢慢慢就渐渐的成熟了。因为儿女们的无知会磨练我们的成熟，当我们在照养属灵里面的婴孩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天一天就渐渐的成长。如果你从来没有任何的团契的机会的话，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一生是为他人而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愿意逃离你自我中心的捆绑？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最可怕的、最致命的一个伤害，就是人人都是为自己而活。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爱自己，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别人而活？你的生命是不是愿意为别人摆上？我上次来到你们当中呢，跟你们提过这个 Mother Teresa， 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一生为别人而活的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地步，但是你是不是愿意立定志向，在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你在思想你的一生不再仅仅只是看你自己。你知道吗？很可怜，当我们天天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数算很多很多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当你的生命是为人而活的时候，我听到过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当一个家庭，一个几乎要破碎的家庭，儿女们每一天跟父母亲争吵，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父母亲也天天在争吵。当他们出去参加一个短宣队，参加了一个两个礼拜的短宣队，看见了这么大的需要，看到那些孤儿，看到那些没有父母亲的孩子，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照顾，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还是非常简陋的东西的时候，两个礼拜下来，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蒙到了太大的福气。儿女们看见了他们所拥有的太多太多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做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你会发现那个是真正能够把我们从我们自己捆绑、自己自怜的光景当中救赎出来最好的方法。你是不是愿意一个做一个学习，做一个为他人而活？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鼓励你们，鼓励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有哪一些神给你们哪一些的恩典，把你们的家开放出来，把你们的生命开放出来，让别人来使用。不要仅仅只是照顾到我们四面墙壁里面自己的家，打开来让别人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你可以付出的，远远超过你可以付出的。看见这个世界上面的需要，会帮助你把你自己里面的困难救赎出来。最后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为基督而活？当主耶稣基督的观念 当主耶稣基督的想法和这个世界的想法相违背的时候，你是愿意为他而活吗？还是为世界而活？当主耶稣基督的想法和你的想法相违背的时候，你是愿意为他而活吗？还是愿意为你自己而活？如果你是一个拣选生命的人，如果你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拣选这个生命，那么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必须要做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这些的东西通通都在神的话语里面，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在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些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我们每一天都有长进。你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们是愿意拣选生命呢，还是要拣选我们从前的自我的价值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我想我今天要结束了哈。我们今天提到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告诉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约定赐给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第一个是因为神的恩典，第二个是因为神要对付我们的罪行，第三个是因为神的慈爱。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这个约是为谁所设立的？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所设立，乃是为我们所有的万人所设立的，因为我们都在罪的当中，必须要有神的恩典来救赎我们。最后我们也讲到要如何才能够遵守这个约，拣选生命。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他的名字叫以利亚，他拒绝侍奉巴利。当他在坛上这个巴利的先知们较劲的时候之前呢，他问了以色列民这一句话，在列王记上第18章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不可以心存两意。如果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我们就要选择生命。当时的众民怎么样？一言不答，一言不答。我希望今天呢，你们都有一个肯定的答复哈，也不要一言不答。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愿意拣选生命。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拣选生命。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单单仅仅只是口中说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活出一个专心信靠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也因为你的公义，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你把这样子的应许放在我们当中，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永生神，却愿意把这个约定放在我们当中。你要我们愿意去遵守你的话语，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主啊，你也叫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福分。就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做一个顺服圣灵、顺服你、单单信靠你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也求你这同样的恩典、你的慈爱临到他们，主，让他们知道，主，他们愿意一生跟随你的时候，主，您的永远的生命和属灵的福分就要一直不停地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再见里面的日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谢谢王长老的正道。 让我们一起用圣诗190首来回应。大家起立。大家请坐。我们教会的讲道一般都有录音，如果大家还喜欢回来再听，欢迎大家去网络上继续再听，很宝贵的正道。